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咁今日咧，即系虽然土伯就唔喺度啦，咁样样，咁就其实咁世嘅，喂，咁世事即係唔會話永遠都咁唔開心嘅。咁有啲有好消息要宣布下嘅，其實係。咁即係第一樣嘢就感謝，即係其實啲網友啦，其實喺呢兩個月嚟啦，即係係咁善心嘅，即係其實係即係幫助花生台課金我哋，係咪？咁就咁我哋就有筆錢喺度。咁所以我哋自己就決定咧，就其實係去 develop 咗一個叫做視像系統。咁以後咧，其實如果快嘅話咧，下個禮拜開始，我哋就開始會測試咧，叫做係視像直播系統嘅。咁而個視像直播系統咧，其實係我哋會用 YouTube 去做嘅。咁因為其實有啲人講啊嘛，係咪？喂，即係嚟緊五月咯、哦，嚇、啊，蕭山退休咯、哦。咁花生台係咪應該即係去 pick up， 即係要進步下，要找緊機會，其實係要發展自己呢咁樣樣。咁呢個聲音我哋當然聽到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其實花生台呢，即係我自己有個即係有個憂慮啦，就係咁樣樣嘅，其實係我哋永遠就係咁樣㗎嘛，我哋即係對住個鏡頭呢都有 camera shy 㗎嘛。咁你有 camera shy 嘅時候呢，你當你自己係有個意識對住公眾嘅時候呢，喂，你講嘢係冇咁慌，冇咁自然嘅。我哋而家本身係做節目嘅 setting 呢，就好似開會咁樣，你眼望我眼啊，咁 Q 樣嘅，即係咁樣嘅。咁喂，如果你話突然間叫我哋即係喂對住100個以上嘅人去講嘢呢，就冇咁自然嘅，可能 你睇住曹總上燒油個樣你就知道啦。 係啊，真係大鑊啊，真係啊。咁呢樣嘢當然啦，槍槍係好好多啦，係咪？就非常之自然嘅，其實係。 哇！佢唔係咁點樣捱呢個問題？ 唔係啊，槍槍大佬身經百戰，選過兩次區議會喎。 係啊， 唔係其實都唔係嘅，因為我對住鏡頭我講嘢係反而係快咗啊。 係咩 ？Which 係令到嗰個表達能力其實一樣都係打咗折扣啊，因為太過即係驚青或者 hype 咗咧，係咁講嘢係都唔係太過流利。 唔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自己發展呢個叫做視像直播系統咧，其實係即係走視像嘅路線咧。 我哋有一啲院博士咁嘅級數嘅人坐喺度先至可以， 當然係啦。唔係咁呢個我哋自己亦都係有個叫做係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嘅一個考慮嘅。因為其實如果你係即係積極發展 YouTube 視像嘅話咧，咁其實嗰度我哋收到廣告費咧係會比較 雖然阿龍如果係揾阿龍去夾嘅話，都有個效果係。 係嘛？ 夾個攬咯。 咁變咗就係起碼如果我哋 YouTube 嗰邊即係其實係可以幫補多啲嘅話咧，即係網友多啲係 click 呢個 YouTube link 咧去睇嘅話咧，咁變咗就係話我哋唔需要即係下下都話即係要求網友課金啊，即係喺度即係喺度喊窮啦，係咪？即係我哋希望自己都，尤其係啊，即係呢個安裕事件之後啦。喂，好多人都紛紛喺度講啊嘛，就係話喂冇老闆啦嘅媒體先真正自由噶嘛。系咪？ 唔系，其实我哋嘅 agenda 都好清楚，我哋花生台希望系挨至少挨到九月啦，因为九月系一场 系 即系关乎即系香港未来走向变动嘅一次选举，系咪先？就我哋希望即系个平台系能够即系持续发声，至少去到九月先啦。咁所谓视唔视像，即系未必系有助提升个质素，但系因为 YouTube 系真系一个好重要嘅财政来源，YouTube 咧有视像咧。係，我個人覺得都係，即係對於聽眾嚟講， 咪係， 係對於網友嚟講都係一個， 咪或者個別嘅主持嚟講啦，即係其實佢自己有即係自己嘅樣咧喺 YouTube 度咧係自信啲嘅，其實係。咁但係你講我哋在座呢四位主持啦，其實我哋都走回頭路嘅。點解咁講咧？即係我哋第一，我哋啱啱出道接觸網台網媒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唔知呢度有冇網友知啦。其实我哋第一个做嘅节目叫国事同学会啊嘛，系嘛？即系我哋喺亚华 TV 咧，就叫有个节目嘅。其实系我谂差唔多几多年前，喂阿哥， 記唔記得？ 你問阿昌先知喎。 係啦， 四五年前啦， 四五年前啫咩？唔止啊嘛， 唔止啦，我谂五六年前噶啦， 五六年前啦， 2011年，好似2011年尾， 咪即系五年前咯， 吓好耐噶啦。咁即系嗰阵时，你知你 Our TV 咧就其实系比较开放嘅， 同埋有视像嘅， 系啦有视像嘅。咁但系亦都系坐定定咁样样咧，即系好似即系把撚当歌咁样样咧，对咗镜头咁样样嘅，其实系。啊，咁我哋嗰陣時係做過咁嘅節目。如果大家咧即係睇到 YouTube 啊，揾到國事同學會咁樣樣咧，咁我見到我哋幾條磨碌咧，即係其實係坐喺度咁樣樣啊。咁嗰陣時我 fit 好多其實係，咁啊槍槍冇乜點變嘅其實係。咁啊嗰陣時我哋即係即係一行啦，呢個決戰中華一行啦，其實都喺度做嘅其實係。阿楊咧亦都喺度做嘅。咁變咗就係話啊，今日我哋就叫做係奪舍啦，係咪？借呢個大軍閥嚟奪舍啦，即係我哋就非常之開心啦。即係喂，原來有史以嚟呢、這個國事同學會呢一個節目咧，哇！我相信今集係即係最好收視嘅集喎，一定係係嘛？咁啊，即係其實台務即係差唔多講咗咁多啦。咁啊，即係希望大家提醒大家啦，即係其實。YouTube 對於我哋嚟講咧係非常重要嘅，咁如果未即係 subscribe 嘅網友咧，請積極 subscribe 啦，即係或者係睇足我哋嘅廣告啦。咁另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自己本身網頁都有廣告，咁但係咧，即係嗰位幫我哋搞叫做係廣告嗰個 agency 咧，就令我哋非常之氣憤啦。咁嗰、那個叫廣告費咧，即係完全係唔見任何起色啦。咁如果大家即係網友啊，知道有咩門路係有啲咩？因為其實我哋嗰個約滿㗎啦，其實係我哋要換一個叫做係網頁廣告嘅 agency 㗎啦。如果大家網友知道有咩門路，或者係有啲咩 agency 咧叫可靠可信嘅話咧，都歡迎大家叫做係 PM 俾我啦，即係其實去介紹啦。其實係咁，因為其實我哋要要換㗎啦，係時候就。好啦，咁啊，头先我哋即系讲到边度咧吓，咁啊，即系 讲到香港民族嗰个定义嗰个问题啦。 系啦， 因为我觉得就系、是首先就俾香港民族党牵住鼻子走，跟住民族党讲完之后咧，青年新政都讲用呢个香港民族自决。咁当然公道啲讲咧，青年新政最初嗰阵时候咧，就系即系讲呢个咩公民民族主义嘅，系咁啊，有一个比较即系崭新啲嘅概念嘅吓。嗱、咁但系如果听阿吴博咁讲，你话。即係要定義香港人咧，係為咗係即係聯合國承認嘅自決咧。嗱，今朝陳淑莊我唔知道報道咧、有冇引述錯佢嘅説話啦。係佢上商台嘅時候咧， 係佢點講？ 佢就同呢個阿巴治奧亮咧，阿巴治奧亮啊，青年新政嘅梁仲恆係辯論啊嘛，就係講緊即係呢個自決包唔包含呢個港獨嘅議題。咁陳淑莊啊，根據報道引述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其實呢個自決佢所支持嘅自決係一個內部嘅自決。咁如果係內部自決嘅話，咁就根本就唔係需要係去揾聯合國就話定義我哋有冇權係去自決咯，因為都唔包含呢個所謂港獨嘅選項喺度。 我諗其實真係要嘅，都係要嘅。我原因就係、是、因為你內部自決嘅意思即係話虽然系唔系独立，咁但系你作为香港一个可能个特别嘅一个区域一个自治区，咁点解会即合？点解会 justify 突然间会有个自治区出现呢？而唔系成为一个省呢？个原因就系因为你有嗰啲嘅自治区有自己嘅特色啊嘛，嗰啲人有自己嘅特别嘅嘢，咁你先可以特别地俾一个特别嘅安排俾你嘅喺一个国家里边，咁所以你都要自己系一个，如果根据国际法嚟讲系一个独特嘅人民一个 people。你咁先係有權利去做。 唔係因為國際法嚟講，其實唔係淨係要 fulfill 所有嘅 criteria， 即係唔係達成所有嘅條件，你都可以承認你做公投噶嘛？你達成某一啲嘅條件，都可以係即係承認，或者係有可能係承認你係成為一個獨立嘅政治實體嚟噶嘛？嗱，點解咁講呢？因為首先，如果我哋頭先講過台灣前途決議文，講過台灣嘅民進黨嘅話，喂，第一。你有冇见过台湾民进党需要重新去界定过咩人叫台湾民族先？ 系啦，系啦，系啦， 唔需要噶嘛，系一个独立嘅政治实体嚟讲。第二嘅就系、是、当呢、这个我即系之前喺大军阀都提过一样嘢，就系、是、你强调自己系一个即系香港民族或者咩系香港人一个身份嘅时候咧，你其实系调转头咧减少咗你自决嘅选项啊，你。又變成唯一嘅選項咧，就話啊，我獨立。如果唔係咧，我就係被統一，得依兩樣嘢揀啫。但其實中間係可以好多嘢諗噶嘛。如果你唔係咁強調香港人一個身份，你 喺尤其是喺新嘅世紀、新嘅世代入面嘅政治環境入面，你同埋聯邦得唔得咧？同邦聯得唔得咧？同呢一個即係好似歐盟嘅模式咁樣做得唔得咧？你加入美國成為一個州得唔得咧？係，如果你過分強調係香港民族或者香港人嘅身份，你咁強調自己嘅同其他全世界其他人嘅分別嘅時候，你就減弱咗呢啲嘅選項嘅可能性。 係啦，因為咧，即係點咁講咧？即係呢、這個叫做阿黃之峰啦。咁呢個禮拜就去咗美國啊，嗰邊即係去 road show 啦，係咪？咁啊，即係喂，即係喺香港唔見到佢講，偏偏見到美帝咧嗰啲媒體咧，佢先走去講，就係話即係我哋嘅公投咧，即係其實係會包括三樣嘅。第一就係咧就叫做係叫做香港獨立啦。第二咧就叫做係保持香港嘅自治啦。第三咧原來咧就叫做係咧俾中共全面接管。咁有啲人問啦，喂，点解冇归英嘅？屌你老母咁样样，系咪？即系喂，咁啲人就会觉得就系话咁当然啦，即系你可以咁讲，就系话喂，如果你个选项嚟讲咧，既然系包括一个叫做系全民咨询嘅过程，其实呢一个咧，即系可以参考翻，即系以前即系或者前年啦，即系622公投啊，所谓 D Day 啊。其实都系可以做到嘅，即系如果你话啊，即系叫香港革新论，即系唔系一个政党嘅话咧，即系落于做一个平台嘅话咧，咁当然唔需要有咁嘅包袱啦。但系即系嗰个责任就在于就系话要 identify 个民间上面有几多项诉求，而嗰啲诉求系即系主流地系即系系有一个 substantial 嘅一个人数系去接受，系去去选择嘅咁样样。咁但系即系。我谂我谂如果好似香港革新论咁一个即系智库团体咧，就需要做一个定义工作咯。其实系，系嘛？ 咁呢个主要系我哋主要系做一个论述工作咯。 系， 即系提供一啲 ideas。 系， 咁当然即系你泛民或者其他人啦，你中意攞嚟用嘅，咁你咪即系可以攞嚟用或者参考一下，或者攞其中一啲 ideas 啊，咁当然我哋可能会有我哋自己一套嘅 ideas 啦，咁但系我哋系唔会即系去参选或者去 咁系咁系， 我哋只能够提供一啲 ideas， 系 呢啲系我哋暂时嘅定位或者能力所能做到嘅嘢就系呢样嘢嘅啫。 咪所以我哋民进党讲道政本土咧，其实而家呢一刻由民族到自决咧。對於本土思潮或者本土運動嘅問題係在於咧，其實係成個形勢、政治形勢分析嘅錯，大家都係要好好緊張喺呢個階段咧，係搶個 agenda setting 啊！我講港獨先啊，唔係我講自決先，因為港獨太激進啦，咁樣所以咧，我要自決就趁後兩步咁樣，就希望咧就吸引到多啲呢、這個中間選民嘅支持，或者吸引呢個中間年輕一代嘅支持， 喂，打斷你少少。 九月呢個選舉入邊， 喂，既然係咁嘅話，其實喺港獨同埋自決中間，你話褪後兩步，咁如果褪後一步嘅話，咁中間係啲乜嘢嚟嘅？ 唔係，我覺得我頭先所講嘅就係話，我哋好多即係情況係可以發生噶嘛，喺今時今日呢個世代，尤其是嗱，因為呢個同我哋民進黨對於成個政局嘅分析好有關係嘅。如果你香港係推動得到有一個成民嘅公投法嘅時候，喂，嗰陣時一個乜嘢狀況？就係、是、共產黨弱不禁風嘅狀況，或者共產黨已經冧撚咗嘅狀況啦。已經，如果去到嗰個情況，香港已經通過咗公投法嘅時候嘅話，喂，咁其實你呢啲咁嘅所謂公唔公投嘅論述，其實喺嗰一點係冇意義嘅啦。已經係、你係講緊，如果你係喺呢一個政治形勢之下，你中國共產黨能夠俾你普選，甚至係一個公投法自決嘅情況之下嘅時候咧，其實你要諗嘅，去到嗰個位置，你就唔係話我呢個輕輕含含喺度搞公投，我哋要諗第一件事，喂，你係有咩方案，有咩即係 contingency plan 啊，去整一個臨時政府先啦，係咪啊？喺嗰陣時候，共產黨冧檔嘅時候，你應該即係為嗰庫房儲備點樣係可以擺落新政府嗰度可以用到先？第一件事係即係香港嘅紀律部隊係有咩可能係可以有邊一啲即係受代表性嘅人物而係會傾向即係民主自治或者捍衞香港嘅人權自由嘅一個代表嘅手上邊，而可以聽佢哋使唤，可以幫助協助維持香港嗰陣時候個情況先。喂，我覺得呢啲就係民進黨同埋所有人嘅主張嘅唔同嘅分別，就係話你去到講一啲自決嘅理論，或者講一啲自決嘅方法，但係其實同而家我哋面對緊嗰個中國嗰個政治形勢 係基本上係唔撚同嘅。如果你認知咗香港中國嗰個政治形勢嘅關係嘅時候，其實你就唔係諗一個公投嘅機制。而有好多時其實熱血都講㗎，熱血都講成日話咩啊，就嚟支爆啦嚇，支拿爆炸啦，係咪？呢個中國呢個經濟下滑啦，或者習近平嗰、那個喺而家嗰個政治勢態入邊嗰個權力鬥爭嚇，習近平會打破呢、這、一個一個即係十年一任嘅一個嘅共產黨嘅接班嘅傳統，咁令到中國嘅政治體制大亂啊，共產黨可能會因此冧黨，乜乜柒柒嘅時候，喂，呢啲時間一堆事情係唔會喺2047年發生啊，跟住咗十年就嚟了㗎啦嘛，好多人呢度預計第一波嚟了嘅就係2019年㗎啦嘛，已經係，咁所以民進黨主張咩？民進黨係主張係點樣準備2019年呢一個大變先？ 係 點樣去係即係團結所有可團結嘅力量，係令到香港嘅社會秩序 係咪真係叫做係我可以歸納四個字， 唔係爭取香港最大利益？ 歸納八個字咧，就叫做係裝備自己迎接支爆，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都要有咁嘅準備啦，係咪？咁同埋即係我諗調翻轉頭嚟講咧，即係你對於獨立，即係如果真正要求或者係對獨立係一個認真嘅一個想像嘅話咧。你都要考慮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就係話強鄰之後無獨立啊嘛。即係其實尤其係咧，我哋睇翻即係烏克蘭咧， 或者唔係獨立啦，或者係 冇真正嘅獨立啦，係咪？ 未必，即係你可能有真正嘅獨立，但係你一定要處理。你有一個計劃係點樣處理 係處理一個強鄰嘅一個關係， 中國嘅關係啦， 係啦。 呢個又牽涉到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同選項㗎。你嗰個可能未必係統一嘅中國嚟㗎嘛。我哋可以兩廣獨立，跟住個首都喺香港噶嘛，或者一個兩廣嘅共和國，跟住係庇護香港呢一個聯呢、這個城邦或者聯邦啦，或者一個南北朝咁樣樣。喂，好多係唔同嘅選項喺度，而睇嚟喺而家我哋冇人係根據呢個政治形勢做一個分析，仲喺度即係書生論政咁樣樣，係講緊嚇我哋啊點樣係可以實施一個公投法？喂，如果普選都冇嘅時候，基本法寫明嘅普選都冇嘅時候，你仲講公投法？ 嗯嗯、 你係咪戇居咗啲咧？係、 嗯， 而係或者就算呢一個前途決議文，其實好明顯，大家都講係望住九月嘅選舉，係針對住選民嘅喜好而寫㗎啦。簡單啲講係， 即係大家其實係冇認真咁樣答香港前途呢三個問題㗎。第一，中港關係；第二， 中港關係，我覺得係最缺㗎喎。 係第二樣嘢就係個政體問題；第三樣嘢係香港個經濟應該係向左擺定係向右擺？ 嗯， 即係呢個由十年前老蕭一直問到，其實我哋一直到而家都喺度問緊，但係而又冇答案嘅嘢嚟。 因為建國更加牽涉到其他嘅問題，係在於咩呢？你建國嗰個討論入面呢，第一件事就係、首先你香港人係咪願意付出建國嘅代價先？建國嘅代價係乜嘢啊？首先你可能你要自己有軍隊啦，自己俾軍費啦，外交處理嗰堆 click click 嘅嘢啦，係而當中都仲未計較到建國嗰個過程使唔使流血喎？是咪先？國民警衛軍，你自己建軍，係究竟呢一堆嘢？如果你即係作為即係香港民族黨咁樣，佢最開宗明義講明建國㗎啦，係嚇。咁佢而家做緊啲咩咧？佢而家係咪去論壇嗰度徵兵咧？嚇！ 但係大 唔係啊嘛，佢而家都係即係玩 Facebook 嘅啫嘛，喺度 都係因為自己嘅即係嗰個教職咧而喊苦喊忽啊嘛，都係為咗呢啲咁細眉細眼。喂，你對於即係呢個建國嚟講， 你講熱血公民啫， 咁啊係，咁啊 或者陳文 係咁頭先講到邊話，即係OK。 所以你話建國其實咧，這個討論都未充分嘅，即係當你去到公投嗰個選項嘅時候，一個正確地能夠反映到香港市民對於嗰個公投嗰個判斷嘅時候嘅話，其實你之前係即係負責任啲講嘅話，係你係需要有呢堆討論喺度噶嘛？究竟香港人願唔願意嚇，即係派出自己嘅子弟兵出嚟，係去即係守護邊境嘅先，係咪肯願意係去即係可能花費即係巨大嘅財政嘅儲備？是去做一啲即係連環合眾嘅國際上嘅支持或者工作咧，或者調翻轉頭，當中國覺得你香港已經冇對佢冇實際嘅作用嘅時候，咁香港咪好似新加坡咁踢你出嚟獨立咯，係咪先？咁如果你要搞爛咗香港，先至令到香港建國嘅，咁制唔制咧？香港建國嘅代價值唔值得係要付出一啲係咁嘅代價咧？仲未加上建國之後再內戰喎。你同啲新界同後志強佢哋內戰先喎，第一件事可能 長洲獨立 係咯，有長洲獨立係咪先？有啲你咁多親中派喺香港入邊嚇， 话晒你投票出嚟，你都有四成五嘅选票啦。虽然上大部分安老院，但系你即系当年萧何都系揾啲关中嘅老弱出嚟对付项羽嘅啫嘛。你点知一啲即系中国嘅亲中派会唔会即系民建联组织嗰啲即系安老院嘅老弱出嚟咁样同你弥敦道大战嘅系咪先？喂，都未讲呢啲咁嘅问题， 系 咪？所以其实大家其实不断地都系跳咗 step， 喺幻想到有个公投法之后，我哋结论。就喺度 FF 緊究竟啊！我哋嗰個建國嘅選項係點樣啊？我哋係完全自治啊，定係我哋有冇獨立嘅選項乜柒啊？嗰啲嘢咁樣，完全冇就現實嗰個政治形勢去分析究竟我哋香港嘅將來喺面對緊嚟緊嘅大變嘅時候，係香港人究竟係點樣樣？而好明顯，而家其實就純粹係打緊嗰個選舉上面嘅宣傳戰同埋心理戰，點樣可以 capture 散後嗰班嚇、啊、非常之即係反叛。認為本土是一 個出路或者一個傾向，或者是覺得、啊、泛民是已經是一無是處，這個招牌已經絕對是投不落的時候，我們找一些政治素人出來去吸一些選民。現在其實一直是在想一些這樣的東西，現在發覺是整個背後所謂香港 都是選舉工程， 就是、所謂本土思潮的運動入面，沒有一樣東西是真的認認真真是在說本土的。 是 即實際上你說什麼本土派那些都在迷信緊選舉咯，你意思、就是、 即其實那些全部都是叫做是搶標題的一個伎倆來的。但是即、喂，有啲乜嘢其實係真係可以即係叫做係吸引到，即係真真正正，即係叫即係香港人嘅關注咧。喂，老實講， 少安老院咯， 嚇、啊， 少安老院咯。如果你、啊、即係如果好似阿昌咁講，你要造就一個建國同埋呢一個唔係咧建國條件玩爛香港，我哋第一時間少安老院咯，因為嗰班友喂真係俾民建聯動用過去玩呢個選舉遊戲噶嘛，大佬。咁你要即係你要將嗰班人連根拔起，去到避免內戰嘅話，喂，你第一時間就要做呢啲咁嘅嘢喎。大佬蘇花未見民族黨做緊。 嗯，同埋即係講真，即係你話講民族黨。其实你讲即系嗰个叫独立嘅想象，其实有两个界定啫。讲嚟讲去都系，第一就系讲呢个种族啦，系咪？喂，但系种族即系界定独立呢个前设咧，其实系咪已经系即系收晒皮噶啦？其实已经冇人再讲呢样嘢噶啦，系咪 ？Even 系本土派咧都唔敢提，因为其实佢梁天琦自己都系有咁嘅问题噶嘛，佢出身不纯噶嘛，系咪？佢血缘不纯噶嘛，佢自己都系 不嬲都讲紧，其实新移民系最排外噶嘛，即系大家都有个研究，最简单一样嘅希特拉，喂佢其实系奥地利嘅新移民嚟噶， 咁、啊、所以如果你话你系， 其实你近年嚟嘅所谓嘅独立嘅公投所牵涉嘅地区咧，都我见唔到有任何好强调即系种族独立嘅宣传，系纯粹就觉得个国家独立咗系有利定系冇利啫，例如苏格兰、例如魁北克，佢哋冇从来都冇主打一个所谓嘅即係魁北克民族或者係一個蘇格蘭民族㗎，嗱呢樣嘢我可能錯要問阿吳博啦，係咪？ 蘇格蘭就即係當然係個利益嗰個關係好重要啦，因為佢嘅油田啊，或者係即係大帥夫人時代嘅即係人頭税啊，咁但係其實蘇格蘭係有佢一個核心價值嘅論述嘅，佢就覺得佢哋核心價值嘅論述咧就係左膠嘅論述，左翼嘅論述，大家蘇格蘭咧係擁抱社會或者社會民主主義或者左翼嘅價值嘅，就同英格蘭唔同，因為英格蘭相信市場。經濟嘅，我哋蘇格蘭就唔同，我哋左翼嘅，所以我哋同你唔同嘅。咁呢個就佢哋其中一個 argument 啦，即係。 所以香港而家所謂嘅中港矛盾嘅問題係在於一套野蠻嘅 system 去 interfere 一套文明嘅 system 啊嘛。所以呢個純粹就係一個制度嘅問題。如果我哋香港可以靠拍一個可以信賴嘅制度嘅話，其實唔需要作為獨立係一個選項㗎。即係我好耐之前，即係可能遊戲形式唔係太認真，係寫過一個論述，就係香港加入中華民國啊嘛。系咪？而家香港特別行政區嗰個香港人所享有嗰個政治權利，其實係低過呢、這、一個即係成為中華民國嘅一個縣嘅。點解啊？你中華民國一個縣，你都可以自己選自己嘅縣長，跟住你可以選自己嘅總統。咁但係你香港，你唔可以香港選自己嘅市長，亦都唔可以選國家主席，係咪先？即係話説回來，如果張德江嚟到話我哋港獨乜乜柒柒，或者學似呢一個阿馮偉光周圍走去問你係咪中國人嘅話，其實我哋民進黨嘅答案好簡單啫。香港人可以攞到喺香港攞到张参选国家主席嘅表格嘅话咧，就系中国人啦。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系香港人。我唔够胆认我系中国人啊！唔系话我哋自己认唔认为自己系中国人嘅问题啊！做得中国人，我哋香港人就应该有得选国家主席，甚至有得参选呢个中国国家主席啊！都未讲话嗰啲参军嗰啲嘢啦，系咪先？香港可唔可以揾张 form 系俾你可以参选呢一个解放军啊？请问，如果我想即系报国嘅话？是不是先？喂，而家系中国 當你係境外啊嘛，係中國人或者中國政府唔當香港人係中國人啊嘛。如果唔係嘅話，香港人點解唔可以參選國家主席啊？如果中國人嘅話，香港人應該可以參選國級一個 人大 或者係 香港人大都唔係直選啦、 啊。呢個或者係政府嘅官員㗎，你畫一條路俾我聽，我點樣去選呢、這個 考公務員、 總理咯？啊！我点可以选到呢个中国嘅总理咧？你俾条路径俾我睇 啊！你咪去做参选香港参选人大咯。咁、啊、你做咗人大代表，咁你呢、這个总理就系人大选出嚟噶嘛？咁你做咗人大代表， 唔系根据中国嘅宪法咧，你系以共产党为首嘅联合呢、這、一个少数民主党派啊嘛？系咪先？以共产 党唔系中国嘅宪法咧，就话即系共产党会领导呢个国家，咁、啊、就冇话个总理一定系共产党党籍。 系理论上系， 理论上系。 咁但系如果按照实际嘅情况嘅话，你香港俾张 form， 我想加入共产党先啦。如果我想做到国家主席，我想做总书记嘅话，都冇啊嘛。中国共产党本身都唔收香港党员啊嘛， 表面上啦， 系咯，中国共产党系咪先？如果系中国共产党，你应该要招收港澳党员嘅一张公开嘅表格，张德江俾我睇到，咁我就认自己中国人啦。咁、如果唔系嘅话，我哋自己要搞香港共产党啦，系咪先？如果咁讲法嘅话系， 好休息一阵，下次翻嚟。 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x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